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鲍伟聪。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赵善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啊，翻嚟啦！咁啊，而家林郑咧就要早班嘅，咁啊，嗰个情况系点咧？不如我哋去咗段片先啦。 唔得掂 ，beat out 新班子大换血，边个肯帮手？ 朱姐，睇睇我头发已经白晒啦。我做完咗呢五年之后咧，我系应该咧目标系退休嘅。 教都教育界同班家长细路鸡毛鸭血，肯借走咪好咯。 我唔知点解会出得咁下碌啊！ 下碌局长话当初只系谂住做一届，又话退落嚟可能会翻教育界啊。 去21间厂房生产嘅冻肉。 叫住文文高啲嘅高永文，选前一星期话冇候选人叫佢早班，兴趣都做翻临床工作。 时机已经成熟， 你个位都做到熟啦，有冇得林庄多一届咧？听闻佢同张建中都唔系林郑首选，今年一月问责官员加薪。谭志源讲过一句，有一定机会唔关佢事。至于张建中都65啦，留唔留都未讲得实啊。必走晒啲旧血，林郑未登基前已经讲过，新班子会多啲女将同埋后生新血。个别最好有亲建制背景，但就唔好极红，更加唔想要前朝凉粉啊。似到替身咁嘅外将系问责班子人选之一，做过邮政处长， 唔系啲恶言恶相嘅状态嚟嘅，系斯文嘅。咁我印象就系佢似乎经历过嘅部门咧，都系比较上系正派嘅部门， 系历练冇咁全面啊。谢太就多啲出嚟见人，12年话嗰啲反国教学生俾人洗脑，李卓人赞佢办事能力高，但搞国教搞到焦头烂额，睇到佢冇乜政治判断啊。公职王郑若骅盛传系下任律政司司长，杨岳桥话佢喺行内名声唔错，如果做司长冇袁国强咁多包袱啊。 咁佢都讲到明啦，佢话搵多啲女将翻嚟咩啦，咁所以咧，如果啊，即系喂，我觉得即系可以搵啲人吓，搵啲猛男去识友下呢个班底，大佬即系吓，即系可以搵阿 B 哥咧吓，即系有即系可以去咩？ 好难顶，唔系其实呢个睇到咧就系、是、咁多人跳船咧，即系除咗话其中一个， 你有冇发觉一个好有趣嘅现象？即系嗰啲唔受林郑欢迎嗰啲，系自己自动自觉咧，讲到明话唔捞嘅，其实系即系起码吴克俭系咁样啦。但系即系唯一一个系比较唔知丑嘅，嗰、那个就系叫张建宗，系嘛啊，佢战意高昂啊，我想做落去，如果有用得着我嘅地方。咁但系据闻咧，我听阿刘世良讲啦，佢就话好唔 like 佢嘅，即系话佢好废嘅，好似咁样讲啦。咁但系咧，即系 唔系我经验咧，张建宗唔系太废嘅， 系咩？ 系啊， 但系佢识兜圈子啊嘛， 唔系好简单嘅道理就，嗰阵时候我都系僆仔，即系我算系一个够胆直接打俾处长，嗰阵时候佢系劳工处处长啊嘛， 佢做咗好耐 嘅区议员 系咯， 我真系五点零钟，老实讲五点零钟，即系因为嗰个 case 好 都等放假，唔系都等放工啦，段时间都吓。 张建宗系自己听电话， 嗯， 好详细解释俾我听，嗯、我唔记得个 case 系乜嘢，总之系我记得系劳工嘅。咁我就一揭拉本书，即系个 directory， 吓、就揾处长啦，大佬五点几嘅时候，睇应该理论上系处长未走噶嘛。 屌你打个电话冇成本嘅，屌， 唔系好多区员唔会咁做噶嘛。咁我直接都系打俾处长啦，佢真系听嘅，不厌其烦嘅，喺度解释嘅。喂，嗰啲 AO 以佢嚟讲已经算 OK 噶啦。另外一个都系呢个凉粉嚟嘅，罗范超芬。运输处处长， 嗯哼，罗范就有一样嘢似阿林郑， 都系勤力嘅人， 系啦，亲力亲为嘅啲嘢系， 吓、啊，即系嗱，从一个角度嚟讲，佢唔 like 嗰啲 A.O， 即系而家其实就系开路俾佢走，走位啊，佢意思系开路俾佢走位， 唔好等林郑自己做衰人啦，系嘛， 咁同埋你有个自由嘅选择性嘛，咁当然你问。 真嘅原因，我一定觉得喂，好多人都系顶佢唔顺噶啦。 系啊， 同埋而家呢个时候，点解要咁快跳船咧？就系、是、喂，你一个咁低民望嘅特首，我就算赚几多钱人工都好啦，都系廿零三万到嘅啫。系日日俾人屌啊！ 系啊， 喂，你一件事几大镬啊？我俾廿零三万，你日日俾人屌啊，大佬！喂，佢压力几大啊？瞓就瞓唔到，咁就系、是，系、咪？夹咗出席呢咁嘅活动，尤其是喺而家呢个阶段，喂，从来未试过一个特首，包括梁振英在内，佢当选嘅时候都有五成几民望噶嘛，大佬。 嗯， 喂，你先至相对上系容易做啊！我跳入你部部嘅船度， 嗯， 都好少少啊，即系搭顺风啊！喂，而家你系完全系逆风。 嗯， 第一同你合作过嘅知道你系难顶， 嗯， 要求好高嘅， 嗯， 我讲个意见你又唔听嘅，你又焗我去做，喂，如果你是行政长官嘅时候系一件好大镬嘅事嚟嘅，喂，对于啲司局级嘅官员嚟讲啊，喂，我夹硬要执行你嘅命令嘅时候， 嗯， 喂，所以啲友唔跳， 嗯， 喂，所以我觉得咁多嘅原因，呢、這个原因先系最大嘅原因。 唔系咁，有啲人系自己觉得做得冇瘾嘅，譬如好似阿袁国强嗰啲系做得冇瘾嘅。喂，大佬，袁 国身体唔好， 唔系，唉，好难，唉，佢自己都话自己做翻自己生意啦，系咪真系身体唔好咧？系嘛？ 喂，咁你做大状又好，做医生都好， 吓， 我使乜受你呢咁嘅气？ 其实袁国强做呢个位咧，系因为阿梁振英做一种即系咁嘅撕裂嘅政策咧，系令到佢好 Q 难做。包括嗰阵时系嘛，即系你七警又好啊 ，DQ 或者 case 都好啦，其实佢系两边都好。好难做人嘅，第一就系话佢喺七警案呢单嘢，喂大佬，我已经同你起咗咁 Q 耐噶啦，但系真系告嘅时候，屌你老尾，你嗰啲咩傅振中嗰啲又拖啲男司翻嚟喺度屌鸠我，系嘛？又话律政司要扑街死啊，又剩啊，屌！喂，佢本身佢已经系帮建制做嘢噶啦，但系同时间其实佢都有少少底线嘅，即系你梁游嗰阵时咧，佢系尝试过话系嘛，即系佢尝试过力挽狂澜，就系话俾香港嘅司法机关自己去处理啦，系嘛？我相信唉、哎，香港系有能力去自己处理呢单嘢嘅，佢嗰阵时讲过啊嘛，系嘛？但系只不过阿张德江啊，屌你老尾，佢嗰阵时开呢个人大常委会议，佢一定要摆上议程，冇计啦呢样嘢。 咪所以对林郑嚟讲，你话而家要走嘅人走晒啦。 嗯， 系咪？你可以相对上自由咁选择你个班底啦。 嗯， 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嗰啲问题未解决嘅。 系， 例如撕裂嘅问题。 嗯， 嗱，如果你系佢，你会点做咧？学你话斋，喂，收皮啦，嗰扎蓝丝。喂，个社会已经冇咁撕裂噶啦。你反对就反对，你赞成就赞成，但系唔系咁样，系动员出嚟制造民意噶嘛？梁振英最大嘅问题，点解会俾人觉得撕裂咧？喂，正如最近即系九子走去上庭嘅时候，你又动员一班人，有咩意义咧？ 嗯， 有咩重要性咧？系人都知道，你两班人去到嗰个示威同埋游行嗰度，嗱，你七警系咁啦，九子又系咁啦，咁咪大家互相对抗咯。 唔系， 个社会就撕裂咯。 唔系，我系惊。 所以如果你系林郑嘅话，喂、嗯，第一样嘢。叫晒嗰扎组织翻嚟嘅收围揾费嗰啲人收皮啦， 系咪你嗱？系即系呢样嘢好大镬。呢、這个咧你要睇下，究竟共产党喺香港咧玩个渗透政治咧，系入得几深啊？喂，讲真，你而家咧喺建制派或者系蓝丝咧，其实嗰个内围里边咧，我觉得佢哋都有一种咧叫做系宁左勿右嘅一种即系 norm 喺度啊，系嘛？即系喂。以前DB 啊 ，Jim Bear 成日讲噶啦嘛，即系一左二窄啊，嗰啲乜嘢咧？喂，似乎我都惊香港而家有咁嘅问题出现。再讲，你而家吓即系学阿林恒子讲法，呢、這、一个梁振英佢真系做咗呢个政协副主席吓、啊，做咗香港嘅资政咁样样。喂，有一个咁样嘅人系嘛，即系喺上面监住你嘅。喂，你真系会宁左勿右噶、哦。 喂，同埋、啊、你睇到，其实基本上是一个利益集团嚟嘅。 系。 喂，攞嗰啲维稳费，咪拆三四成俾你咯，自己嘅袋都五六成，跟住又可以交差， 嗯， 系嘛？喂，唔系嗰个政策，一定系 都系， 唔系嗰个政策，一定系反对噶啲友，或者一定系赞成噶，例如赞成全民退保，反对 DQ 咁，我又动员啲人出嚟， 嗯， 喂，个社会就撕裂噶啦，系感觉上啊，呢个社会系撕裂紧嘅，喂，呢啲嘢似系梁振英嘅手影嚟嘅， 我一啲都唔出奇， 只系一左二窄，零左勿右嘅手影嚟嘅，因为制造舆论啊嘛。 系啊， 制造舆论就出事噶啦。 嗯， 喂，正如你当日所谓蓝丝呢个现象出现嘅，咪就系嗰七十九个剪影咯。 嗯嗯， 大家回顾翻个历史啦。 嗯， 你特登揾一啲人出嚟拆台。 嗯， 其实你系令到成个运动系收唔到科嘅。喂，我哋都兴啦，见到你包仔凶神恶煞喺度喐，我哋屌我系唔走啊咁样。喂，一定系咁噶嘛？ 嗯、 喂，对梁振英最大嘅利益就系、是，好咩？你咪继续，你继续，佢就系想抱屋你哋继续、嗯，令到个社会系咁样分化同埋撕裂啊嘛。 嗯， 所以你林郑如果真系醒爬嘅话，喂，唔该你咧，收咗啲佢咧，你做呢啲咁嘅公关 show 咧，自己又做得即系甩头甩尾。 咁呢个睇怕啦，我觉得林郑唔系冇自知之明嘅，咁但系咧。即系呢个睇怕佢要自己亲自咧同阿习近平痛陈厉害啦，即系叫佢啊，即系大幅咁样样，其实去削减呢啲咁样嘅蓝丝嘅，或者系喂，屌你老味，唔使派咁多维稳费啦。 喂，同埋你呢啲咁嘅政治官司， 嗯， 喂，你系明俾人摆上台啦，公平啲讲，林郑系九成系唔知噶啦。 你话而家传防扰罪嗰啲嘢系嘛？公众防扰罪系 九子嗰单防扰罪嗰单嘢。九成是被人摆的啦、 嗯。 喂，你的社会永远是会撕落去的、 嗯。 喂，以梁振英的首映是会又怎做呢？我最近听讲不只是告多三十条友，是告二百几条友。 不是啊嘛。 我不知道是坚定流啊。 咁金英仲硬喎、啊、佢成屌佢即係佢之前佢 喂 之前 所有稍微有少少证据的人、啊、全部拉晒。喂，咁你呢个一个两制就再一次向全世界宣布是玩完。喂，你连少少嘅反对派都不能够容忍嘅话，喂，如果你真系要修补矛盾， 嗯， 将嗰个撕裂嘅问题系彻底解决嘅话， 嗯， 你嗰九个即系由呢个三子再纳入民主党、公民党，系咪又跟住啲学生嗰啲，好心啦，收咗佢啦。喂，你而家盏系继续对抗嘅咋？同埋呢条罪，我都研究过啊。喂，唔系咁简单嘅，原来。 我知佢，因为佢而家咧， 你一见佢送去地方法院审， 地方法院， 你已经知系大镬噶啦，唔同我哋嗰阵时候话嗰啲咩非法集会， 嗰啲喺裁判法院啫嘛， 先系集结， 即系嗰啲就喺东区裁判法院审嘅。咁但系而家你去送去呢个区域法院嘅话咧，咁其实 地方法院 系地方法院啦，系嘛，即系咁佢系最高刑罚系去到七年噶嘛， 系啊， 同埋系有总讲法啦，即系而家估计都系有起码两年起步啦，咁都好大镬、啊，即系其实你，所以你话你真系噶， 你俾人睇到，你成个政府系攞呢样嘢嚟抽个先章， 系啊， 咁你唔系想和解啊嘛， 吓、 啊，喂，老实讲。好多香港人喺呢个时候会觉得，你林郑当选咧，应该好大嘅 setback 嚟嘅。 嗯， 喂，嗰日我睇住个 Facebook 啦，睇住啲人啲感觉啦，大家都系面如死灰咁， 嗯， 当输咗场波咁， 好复杂噶一种心情。 喂，你而家仲秋后算账嘅话，喂，真系宣布呢个地方系冇希望。 嗯， 喂，我都唔想咁讲，但系事实系咁。 嗯。 唔想製造呢一個嘅即係悲觀嘅信息。 唉，咁所以咧，即係你，唉，我你話嗰啲咩原則派同埋策略派，你望翻轉頭，即係是非成敗轉成空啦，係嘛？即係我而家見到 Facebook 仲有人喺度，即係攞嚟抽水啊，單單打打嗰啲， 冇意思嗰啲， 完全係無謂。 我本來我今日都唔想再即係講呢個問題嘅，即係錯咗嘅就錯咗佢啦，冇得兜噶啦，話自己啱嘅都冇意思，嗰樣嘢係做唔到嘛。嗯，喂，如果你真系要认真去回顾，今次泛民主派已经系好劲噶啦。 嗯， 你睇胡须仔啲飞，佢系365，我哋系325嘅啫嘛，300+ 系325到嘅啫嘛。 系啊， 你最多系走到二三十啊。 嗯， 真系八九成都怼咗埋去啦，已经。我哋有能力做嘅嘢，我哋已经做咗啦。 嗯， 你而家仲拗咩？做咩好拗啊？ 嗯， 你记唔得我喺呢个节目里边讲过一次？ 嗯、 我话所谓嘅假设，习近平系钦点呢一个胡须仔，系、 嗯、 不成立嘅呢个假设。从种种嘅迹象显示啊，我无谓再回带啦，亦都唔需要即系话自己中有中啦。 你系金英咩？ 系冇意思嘅，即系再讲翻一样嘢已经系冇意思。大家其实应该喺呢个时候 是痛定思 痛，放低自己啦，边个叻边个唔叻都好啦，系咪？即系呢个而家喺呢一个 moment 咧，系冇意义。即系包括嗰阵时咩开票嗰日，唉，即系你见到一张屌票嘛，系咪？咁我见到啲社记阿丁，唔系丁丁啲涛系嘛？屌佢即系佢都话喺度讲咩话？唉，你嗰班咩策略派啊？你唔好你唔好 claim credit 啊！即系吓、啊、你个屌字吓唔关你事啊！喂，大佬你认你 唔系过呢啲咁嘅口人啫？过呢啲咁嘅口人有咩意思咧？ 好威咩？真系嗱，唔系你影咗张好型嘅相，咁但系咁又点咧？ 咁我中晒咁又有咩意思咧？ 吓、啊， 喂，我同你一齐都系输晒噶。 中添啊，其实系吓， 我估中冇意思噶。我哋都系一齐陪葬嘅，大哥。我明知嗰条路系啱，你啊死都唔肯行，系咪？咁而家讲翻转头，我再赖你有咩意义咧？ 冇意思噶啦， 嗰、那个唔系一个数学游戏。如果系一个数学游戏咧，呢、這个世界就好简单噶啦，已经。 嗯。 即系揾阿叫阿阿林郑嘅老公叫咩啊？林少波啊？林超波？ 林少波？林少波 系嘛？ 人质嚟嘅一个系。 喂，佢啲数学够叻咧，点系因为嗰十几飞嘅问题啊？而系成个泛民，你点样证明？第一，你嘅成个斗争嘅策略系咪永远都系死牛一边颈先？喺、呢个世界就好简单噶啦，有时都要转下弯嘅。喺、面对一个强大嘅政权嘅时候。即系马岳嗰篇文，我唯一唔同意佢嘅地方，因为我经常都同马岳倾偈啦，大部分嘅意见都系好相同。唯一唔同意嘅地方就系佢话泛民，如果你话要拣一个建制派嘅人嘅时候，同民主运动嘅关系喺边度啊？廿三条你系咪食咗佢啊？八三一你系咪又接受埋啊？呢、這个佢认为系最悲哀嘅，我话对唔住，其实我哋答过好多次。我哋真系答过好多次，不过小弟已经唔系泛民嘅，即系主将嘅。我答过好多次嘅，你拣一个乜嘢嘅对手，系对成个民主运动系有个好重要的影响。对林郑嚟讲，佢嘅当选就系、是、你嗰啲嘢完全唔使谂。 都唔系话拣唔拣咩对手啊。其实讲真啦，我大家都如果大家仲记得啊，民主三百 plus 嗰阵时成立嘅时候咧，阿杰哥嗰阵时都上过嚟讲啦，我哋揾佢上嚟讲啦。咁我哋嗰阵时都问佢，喂，其实我嗰阵时系讲明，因为我睇咗阿袁阿杰哥佢自己写文咧，佢自己好谦虚咁讲，其实佢一开始佢成立呢个民主三百 plus 都唔系话做王。其实讲真，你又系学嗰啲所谓原则派话斋，你计数，其实讲真，你有咩资格做王啊？只不过就系话你起到一个作用。系嘛，即系先声夺人嘅效果。咁喂，其实做到几多得几多啦，系咪？即系因为讲真，如果你话真系有竞争性嘅选举嘅时候，其实你或多或少都系会令到啊中共系有所忌惮嘅。咁事实上真系有，系嘛？你望翻转头真系有。如果唔 甚至乎啊，林郑啊喺嗰啲问题嗰度都要闪闪烁烁啦。 系咁，如果你唔系话你自己系完全系冇嗰个效应或者冇影响力嘅话，喂，你而家证明。咗噶，系而家系换人不换路线啊嘛。既然系咁样嘅话，其实点解要换人啫？就系、是、因为有民主三百 plus 喺度嘅时候，佢哋先不得已不换人啊嘛。 同埋咧，呢班原则派最大嘅问题喺边度咧？小弟都算系原则派嘅人啦，咁多年嚟，我哋真系一路走来始终。 系啊，佢哋成日讲嗰个例子，话咩反领会，其实你都系反领会起家嘛，大佬啊，唉。 即系我哋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嘅人咧，我哋系更加清楚你个问题喺边度。我哋讲过好多次嘅，不过你哋又唔中意听我哋节目。阿哥，你系玩紧杠杆嘅咋？你以小博大嘅咋？你博得到，当然好啦。但系博唔到嘅时候，你唔系个个一盆冷水咁照头淋落嚟啊嘛？ 唔系真系咁讲， 人哋做嘅时候咪俾佢搏下咯，我哋自己都会搏下啦。喂，你投白票又好，你投胡官又好，系 destiny、doomed to failure， 英文就叫做，系注定失败噶嘛。跟住仲好笑，即日，我系佢，如果我顶即系已经系原则派嘅时候，点会即日道歉噶？点会即日道歉噶？ 咁啊！ 我真系吓死啊！我真系，我听完之后，屌我都跌低，我真系，唉！ 咁啊，即系证明其实你自己系由始至终都系因为嗰个叫做系阿心顺， 同埋嗰啲人话自己系原则派 ，sorry 啊，你都唔系原则派啦、你自己系参加小圈子选举，你去参选嘅时候，你攞提名嘅时候，你点可以叫自己做原则派啊 ？sorry 啊， 你都唔系。喂，我真系睇完佢哋嗰两三个月嘅表现咧，我系彻底失望。我对呢啲人系彻底失望。仲好笑嘅就系咧，选完啦，我哋大家都本来想收声，本来呢次我都唔想讲呢啲嘢，你仲继续讲，讲到今日啊！喂，我喺我 Facebook 里边，我最多呢啲咁嘅 friends 啦，系嘛？虽然佢哋冇 unfriend 我，系嘛？我亦都唔会 unfriend 人，但我睇完，喂，我都心噏啊！见到你咁样，冥顽不灵，自己错咗，就好似阿毛哥咁，一系就快快脆脆认咗佢算，系咪？路线错误、原则错误、部署错误、对整体判断嘅形势错误，永远就食古不化，一条路。直走就识，转一转弯都唔得，转一转弯都唔识。 唔系转唔转弯，个弯喺明明喺你面前啊，你都唔得，搦嗰嘢戆鸠啊嘛，大佬啊， 得咗搦搦就冇事啦。我都如果你记得我讲嘅，除咗以小博大呢个 point 就系唔好幻灭其他人嘅希望。 咪同埋咧，即系讲真啦，即系有一样嘢，点解 而家我中啦？嗱，林郑当选，永远呢一个人，其实真正嘅赢家系曾俊华。他永远是大家的幻象来的。所有东西日后林郑做得衰的时候都说你的那些人。因为这个世界的人现在已经是不会reconcile 大家的 difference 的了。即是不会调和大家的矛盾。 尤其 你继续讲下去啦。 尤其有了 Facebook 之后是吧。 继续大家坚持自己的己见有什么意思，那件事过了去就过去啦。不要再大家在个伤口里面撒盐啦。好多人已经好失落嘅，唔包括我在内啊！我只系描述紧个现象嘅啫。你继续喺个伤口里边撒盐咩咧？你自己蚀嘅啫。你真系撞重咗个运动嘅啫。好似毛哥咁，快脆脆一系就道咗歉佢。虽然我都觉得奇怪啦，屌你咪即日即日做系咪啊？唔觉得奇怪，大佬。所以你所有建基嘅嘢，你嘅基础。在个浮沙上面，你的分析在个浮沙上面， 我最 好刚愎自用啦， 我 唔好以为而家嘅世界系你噶啦， 我真系最顶唔顺系刘墉嗰啲大佬，即系你系喺度单单打打喺度，唉，而家你即系呢个咩 同埋人哋讲咗个阿乔文，你讲刘墉咧，我都想讲，佢类似嗰啲观点嘅，唔通嗰十几票会影响到，即系曾俊华咩？阿、哥，我哋一早已经讲咗。你是制造紧好多嘅障碍，令到啲建制派转态嘛，哥？你制造多多嘅障碍啊，包括你整咗个胡官出嚟啊，你仲喺度，嗰啲人仲喺度顶啊。跟住你一早话投白票，如果我系建制派，点解我见到胡须仔都输？喂，我仲为你付出嗰个代价，我点解跟大队算啦、啊？你话佢有机会赢嘅，我都赌一赌搏一搏啊，大哥。你制造过咁多障碍，系得一条友帮你顶咗呢一板，就系、公开诚心诚意咁道歉，就系冇咋。其他人而家继续喺 Facebook 度讲啊，呢班人咪流气啊！屌你咪同你搞民主运动合作，大哥，我点同你合作啊，大哥？ 唔系，所以我觉得就系郁文咧，佢嗰阵时俾我哋最大嘅教训咧，其实佢一样嘢。永远都冇错嘅，其实系，但系永远都好难做得到，亦都好难唔会有人做，即系嗰个叫做系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啊嘛。 佢噏就咁噏，即系条友 噏就系咁噏啦。但系问题就系话，其实讲真，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各自努力，而又不互相排斥咧？呢样嘢系最重要嘅，大佬啊。 咪所以你成个民主运动咧，喺呢一役里边咧，而家唔系互扯后腿、互相指责嘅时候，系重新检讨。究竟我哋面对一个咁庞大嘅势力嘅共产党嘅时候，我哋点样同佢斗争？唔紧要，你继续保留一啲激进原则派嘅人， 系啱， 系冇问题嘅。因为你成个民主运动嘅光谱里边，喺个成个反对派嘅阵营里边，有啲人系有啲嘅，有啲人系中间啲嘅，有啲人系激进啲嘅，其实系可以互相补长短嘅， 系有翻啲包容， 互相掩护噶。 当然系啦。 喂，正如我最初咁讲，喂。有啲人係真係要坚持自己嘅原则嘅。咁你一路做呢樣嘢落去。 但你唔好有我冇你呀嘛，大佬真係觉得自己啱晒嘛。有原则。 最大鑊嘅就係佢一嘢俾人一嘢督落去呢，就係、正如我頭先咁讲，你越完咩则啫。你都参选咗囉。你係攞唔夠提名咋嘛。咁你死得㗎啦。 一嘢俾人踢爆㗎啦大哥。 嗯。 喂，如果你係貫徹始終，你都認為呢個係小圈子選舉㗎，我係唔參與嘅。 嗯。 我都係投白票嘅。喂，唔會俾人鬧得咁緊要。 嗯。 唔會俾人鬧得咁緊要。喂，而家我最擔心係乜嘢呢，就係、呢因為呢啲咁嘅怨氣呢喺呢一役裏面呢累積咗返嚟之後呢，你真係講乜嘢都冇人信。同埋你明明好 justify 嘅 cause 嘅時候呢，啲人都會係唔睬你。 嗯。 正如嗰幾個議員被 DQ 嗰啲人，唔係我睇到㗎，我睇到好心噏㗎。個個喺度講咩，屌由得佢哋啦，抵佢哋死啦咁樣。喂，其實大家應該係放低快快脆脆呢，唔好再提呢、這個即係究竟原則派啱定係策略派啱。嗰場仗唔打都打完啦，輸都輸咗啦。咁嘅辦法啦。咁下次打好啲囉。唔好再話屌你以為你自己攞咗300多票有乜 Q 嘢用呢，係咪跟住嗰邊就話嘿，如果唔係你哋就唔會咁啦，係咪又會發揮到一啲嘅作用㗎啦。喂，呢啲嘢大家停一停啊，再講係冇意義㗎啦。不能夠改死個戰果㗎，除咗你暗殺啦林鄭月娥之外，我唔係鼓勵你做呢樣嘢，我真係攞個比喻咋。 政治一日都嫌長啊，係 咪 再糾纏呢啲嘢，我覺得都冇意義。因為其實講真，梁振英咧真係非常之，佢機動性係非常之高嘅。 喂，同埋一樣嘢，值得大家反省。由我哋由頭講到落尾嘅一個立場就係、是，中國一日冇民主，你香港都唔使玩啦。係好難做，做唔到。但係我哋起碼要建立咗呢個前提先嘛。喂，如果中國有民主嘅話，就算你话仍然保留千二人嘅小圈子选举，佢都有得你投啦。就算你话有呢一个嘅三道闸落咗，点会胡须仔出唔到闸啊？起码都俾我哋大家揀下投下票啊！唔系我同意啊，嗰三道闸，而系我咁讲咋，咁样分析个问题咋。你一日唔睇中国因素，你唔使玩。一日当呢个 factor 系 constant， hold 佢 constant 嘅话，冇得玩噶啦。 仲有一样嘢，其实你要知道咧，其实你而家见到阿林郑咧，好多嘢都力不从心啊。都唔系话佢想点就点啊。所以你话对于阿曾俊华嚟讲，佢自己选唔到咧，对佢嚟讲系一福气，因为佢可以急流勇退，系嘛。同埋就系话，你睇翻， 喂，我系佢、都谂住。是退休算仲玩做乜好玩啊？喂，我今日先认真再望多次卢文端嗰篇文， 因为今日有 share 再睇一次。喂，佢 share 嗰啲内容啊，根本系判咗佢死罪，佢俾呢一个嘅我哋所谓被誉为反中乱港嘅人咧，系更大罪。人哋劝退嗰啲好多次，你死都唔制。呢个系我到今日都唔明嘅一样嘢。以佢嘅性格，以佢过往嘅轨迹，系唔似啲咁嘅人嚟嘅，所以佢都系俾个假希望我哋嘅大佬。 唔系，但系有一样嘢真系有个悬疑。我又唔系觉睇得咁简单，唔系话即系阿曾俊华佢作反咁简单。我当然唔信佢会即系咁单纯地作反啦，因为其实佢系三番四次，起码佢至少有两次啦。接受 Now 嘅访问嘅时候咧，都不断咁样提及呢、這个呢、這个习握手啊。即系如果唔系话习近平真系 爱嚟拉票嗰个手， 唔系当然系，但 佢作为一个竞选工程嘅一部分。 但我觉得咧，习近平真系俾个希望佢咯。而事实上最后尾咧，就系习近平系出卖咗佢嘅，攞佢嚟讲数嘅。其实系 咁呢个一定啊，呢、這个系我哋过去嘅节目里边起个题，你都起过啦。佢可以成为牺牲品啊嘛， 系 所以作为雕嘅一部分啊嘛。 Exactly。咁所以 而家你事后谂翻马后炮嘅分析系最容易噶啦、你都可以推论得到啦。喂，你叫得 CY 走，咁我要拣翻我个人噶噃。即系我成个港澳办嘅利益团伙啊。 哦 ，OK。 由张德江杀到落去黄光亚，杀到埋去张晓明，再加CY。喂，咁我哋要拣翻人噶、哦。唔系你认为我的路线是有问题是吗？是不是？喂，对习近平来讲，反港独这些东西在那时候的两会里面重提，你已经知道是大祸一件事了。我听完都打到个突。喂，不是没了的吗大佬？本土和港独你还拿来讲的？ 你仲攞嚟讲，其实显示咗一样乜嘢？就系、是、你要利用呢一样嘢作为你巩固权力嘅工具。 一嚟啦， 而呢一个亦都系好多人话两会如果冇一个好清楚嘅信息系撑落去呢个胡须仔度嘅，你都唔使谂啦， 梗系啦， 翻去瞓觉啦。你记唔得我有一集节目啊？都系讲多一样中嘅。我话如果胡须仔你要靠我哋泛民去攞提名，你都翻入去瞓觉啦。是输紧的嘛，你靠我来135飞啊大哥。喂，本来我想着掩掩养养以小博大玩共干游戏买孖展这样出少少钱就想着来博。屌你原来 你全靠我弟的。喂，所以好多讲回转头，好多薯粉都未必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其实那一刻你记不记得你自己总结，你听完我这个论点之后是的。其实个选举系提早结束噶咯噃。如果你提名，你发觉唔对路嘅时候，佢得翻35飞啫，好似冇35添，唔知25定35啊，大佬。 但系佢多咗噶，投票即系暗票操作之后系 double 咗嘅，因为其实讲真 70咯，北俊咪讲咗个谜底出嚟咯，50到100啊嘛，你当佢即系打个折啦。 唔系，所以 七折啦，咪七十 飞咯。我系对呢啲建制派咧，包括系主要系阿田北俊呢一扎人咧，系另眼相看嘅，因为佢哋真系做一样嘢，佢哋自己唔后悔，佢哋真系唔惊啊嘛。因为大佬， 喂，第一，亦都唔好当佢系神，而系田北俊不嬲都系坏孩子嘅性格。第二，呢个 bad boy 其实俾阿爷惩罚过噶啦， 系 喺立法会选举里边2008年嗰次系惩罚过嘅，俾人。呢班友仔成日都系心心不忿嘅，但系你最大嘅问题喺边度咧？所以你闹300 plus 又好，闹原则派都系冇意思的，就系、是、你嗰班所谓嘅唐营嘅人系冇晒吉屎啊嘛！ 系啊， 喂，呢班做生意嘅人见利忘义啊嘛！ 唔系，其实冇所谓唐唔唐营，嗰、那个系李营，即系嗰个系李嘉诚嘅营，即系你见到李嘉诚都走出嚟讲，都女娲补天啊！咁你可以点样咧？ 喂，李嘉诚啊，佢最后尾嗰个记者招待会喺度行嗰段说话，而其实已经反映咗啲嘢噶啦。 系啊，咪即系好似俾人强， 即系我好系啦，俾人强奸完啦，大佬。而你下边嗰班人全部都冇腰骨嘅嚟，投暗票你都唔敢喐啊！喂，所以最大喂，所以刘墉唔系错得晒嘅。你讲开刘墉就系佢有一个讲法嘛，最大嘅关键呢叫英文叫 median voter， 中文我唔知点讲咧，即系关键嘅一批人啊，关键嘅少数，其实唔系300 plus， 亦都唔系民建联啊、乡议局啊、工联会啲的系部队，就喺你嗰班商家佬度啫嘛。而香港亦都冇计，你要解释嘅一定解释到嘅，呢班友全部都系靠嘢食饭。 好，休息一阵。唉，我聊先。 花生当饭食，食完好有力。我是边个？咪系山卡拉咯。